命都要有最强烈的防战，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。再见，希望能够再见到你，就永远胜利，誓死保卫社会主义。 提革命，朕会开玩笑。 没有革命，世界会是怎么样的？ 陷入绝境。